了120999，这个人家医院就知道了呀，是吧？急救呢吗？要不然是得了疾病误在路上了，这个有可能。怎么办呢？赶紧通知下去。民警啊说了咱们笨办法，带着老张的媳妇儿就坐着车，咱说啊，平日里老张上下班这个线路大概其是怎么个走法，咱们呢挨个挨着牌的一公里一公里的查，不辞辛苦啊。找，呵，说是您爱人这老张开什么车呀？尼桑轿车啊。行行行，就按这牌子找呗。河边路边停车位，只要看看着啊像是尼桑就这种型号的车，警察就把车停路边过去看看去。看了好些车他没有啊，眼瞅着这就是到半夜了，咱这说着容易，那找着麻烦死了。找着找着，哎，发现了路边停了一辆尼桑轿车，走到跟前扒着玻璃往里一看，哗，里面躺了一大老爷们儿，昏睡不醒。警察把老张的媳妇招呼过来，看看看看这男的你认识吗？哎呀，大爷，太认识了，这就是我老公啊，这是我丈夫，就是他。赶紧的把玻璃砸开了，门弄开，叫了救护车把老张搭上去送到医院抢救。怎么回事呢？不说了吗？前文书说到这老张这程子高血压头晕，晕菜了，下班路上晕在车里头了，轻微的啊有点脑出血啊，就昏迷过去了。得亏是发现的及时，送到医院，经过抢救，这人还真没大事儿，嚯，捡了条命啊，得谢谢人家民警啊。再说啊，这就说下班路上当心啊，进了医院了，这事儿进了医院呢，进了医院添了恶心。哎，不是救过来了吗？不是，说的不是老张，另外一码事。北京晨报的报道说，这橙子呀，黑龙江五常您知道吧，出大米那个地方有一位小60的老云师傅。哎呀，难受啊，是吧？这个觉得这日子真是怎么过呀，啊，这玩意添堵恶心。为什么呢？啊，变性了。哎，别开玩笑啊，怎么就变？嗨，别提了，他不是真变性了啊，哈哈，那还得了？那怎么回事呢？这老云师傅打工的，头些日子呀，在一饭馆里面给人家做活，登高上树，一不留神哐当掉下来，把胯骨给摔坏了。到医院啊，他得看那骨科，不是吗？胯骨坏了呀，得动个手术捂的。闺女也来了啊，找着大夫，他说得得得，赶紧的，那个什么。咱们这个技术还可以啊，他这个情况呢做手术还是及时的啊，就是你这个手术啊整个里外里啊得35000块钱啊，啊，就是3万多吧，3万多啊，最后你反正这个零零碎碎加在一块35000。哟，这云姑娘一合计，当然我得救我爸爸，可是问题是我手里头我没这么些个钱啊，赶紧的借去吧，找亲戚朋友东挪西借。凑了35000，这算把手术费、住院费、治疗费交了。交了之后呢，做了手术，手术做的还是不错的。正在这位老云师傅康复期间，他女儿云姑娘电话响了，拿起电话来，谁呀？啊，我们是医院，你那个什么，你爸爸跟我们这住院是吧？啊，那个赶紧送钱来吧。怎么呢？啊，老爷子欠费了。哎呦。就是后续的还有治疗费用是吗？啊，对对对。哎，云姑娘合计着，我之前都交了呀，那个不够吗？那什么，他欠多少啊？啊，还欠10000多呢。嚯，不老少啊。云姑娘赶紧又拆着钱送到医院去了。然后他不是交费，他有个单子吗？那单子上写着那个治疗的项目啊。这一看这治疗项目，呀，云姑娘傻了，心说坏了啊，我爸爸变性了。嗯，讨厌，那治疗单子上写的什么呀？哎，一看这都不是男人治病的，他得的病啊，是吗？你像卵巢囊肿， 卵巢，哎呀呀呀，还有什么子宫，哎，子宫啊，你看了没有？子宫切除术、卵巢囊肿啊、输卵管切除，嗨，云姑娘一看，这跟我爸爸没关系，这怎么给我爸爸治的呀？照着妇女妇科治的是吗？这不对劲呐，找医院。说您给说的说的，这是为什么呢？医院是顶底也没给一说法，嘿嘿，还有这个事儿呢。所以说嘛，咱们得多个心眼儿啊，是吧？你看这添了个恶心啊，添了恶心，为什么呢？啊，因为爱情，哎，没听说过真事儿。重庆晨报的报道，事情发生在重庆巴南区，有一居民小区，头些日子凌晨四点了，有一户人家在十层啊。张大嫂跟她爷们儿啊，她丈夫两口子在家里头，半夜睡着着的，就觉得这个厨房这动静不对，稀稀嗦嗦，稀稀嗦嗦的，闹耗子呢，怎么回事啊？跟她这个丈夫跟她爱人说，这怎么回事？厨房这什么动静啊？闹耗子？耗子它没这么大动静啊？啊，这得多大耗子呀？那看看去吧。两口子披衣下床，也没敢开灯啊，蹑手蹑脚的来至在厨房室打眼一看，嚯，哪是耗子呀，厨房里的黑灯影底下站了一大活人，一大小伙子站在那个地方直愣愣的看着张大嫂。哎呀，打一酒嗝，这个哎呀，这个熏的这个味儿啊，你喝多少啊？ 大姐，对不起啊，我走错门了。 拿走什么呀？我的身份证，我要你身份证干嘛呀？你可以查我，安分良民，安分良民，你爬我们家阳台上是吗？从阳台上你爬到我们家厨房，你说你走错门了，这谁信呢？你是打门那进来的吗？ 我可说呢，哎呀，但是我有原因啊，原因是显而易见的，好吗？ 得了。张嫂说，等得咱别废话了，叫警察吧。赶到警察来了之后，一查这小伙子的身份证身份信息，再一核对，之前这人还真没前科啊。再一打听说你哎，我说你清醒吗？我反正现在我清醒了，尤其是看见您来，我机灵下的我就清醒了啊，知道出事了是吧？说说为什么呀？干嘛呀？大半夜爬着窗户打厨房进去，什么意思？告诉走错门了，怎么走错门了呀？是这样，真走错门。我女朋友也住这层楼上，我是多喝了点儿。说今儿晚上啊，说跟女朋友说是商量好了，我到他们家来啊。但是呢，我本来是可以敲门，老老实实的我进门的。那你干嘛不？我是这么想的，我想我因为我跟我女朋友我们谈恋爱呢，是吧？谈恋爱这感觉，民警同志，你知道吧？我知道什么呀？他需要一种激情啊。然后呢，我想得这就说啊，得给我女朋友一个惊喜啊。看到我之后，哇塞，就这感觉，您知道吧？啊，然后呢，然后我就爬窗户进去呗。那问题是。张子嫂边上听着说，你爬窗户你得爬你女朋友他们家呀，你怎么爬我们家了呀？这就说我多喝了几杯，认错门了，好嘛，那也不行啊，这不像话呀，这个是不是？您说最后你看看啊，因为爱情啊叫了警察吗？是啊，你看这不警察来了吗？俩人谈恋爱不是，另外一档子事儿，跟这没关系。钱江晚报的报道，这怎么回事啊？这个头些日子，浙江东阳有一火锅店门口，这个火锅店呀，晌午啊，宾客不说多，也有那么几桌，尤其是其中有一桌，嘿，好家伙，摆了一桌子酒菜，推杯换盏，说是啊，打这个杭州过了一位有钱的买卖人啊，胡的员外。有这职称吗？就那个意思，老胡做买卖的，哈，胡员外。哎呀，身边啊两位漂亮的小美眉，俩大姑娘陪着，呵，仨 仨人在一块推杯换盏，喝的那个高兴，来来来来，员外，小女子敬你一杯。哎呀，美女啊，你看你长那么漂亮。仨人正这热热呢啊，热对，正这这个吃饭喝酒呢，打这个酒店门口，腾腾腾腾腾，进了四五个彪形大汉，是不由分说上来，夸张，把老胡给摁桌子上了，拎起来就走，拎到外头，塞到一车里面，一踩油门啊，突，这车就开跑了。你说干嘛呀？这是捉迷藏的是吗？什么捉迷藏啊？给绑票了啊！发生案件了，对呀，这绑匪啊，绑架犯罪嫌疑人当中为首的这人姓何，当地人，老何。后来这个事情当然人家饭馆看见了，周围群众看见了，赶紧报警，这出事儿了。警察来了之后呢，根据线索很快把这个案子给破了，犯罪嫌疑人是悉数落网，特别是老何逮起来了。警察就问这姓何的怎么回事啊，干嘛呀，干嘛绑他呀？哎呀，我跟你说，民警同志，他不是东西，他欺负我媳妇儿。哎，警察说这怎么什么事儿？你从头说。那个说是啊，这为什么能听那么乱呢？嗨，这就说啊，这个老何呀，也不是他们这个东阳当地人，四川人，两口子在这个地方打工挣钱，说是老何身上有一张信用卡。头些日子呢，银行通知这卡你不能用了，不但不能用了，而且你要是老不还钱的话呢，咱们得对簿公堂。为什么呢？您的信用卡透支2万元。哎呀，老何正忙着呢，手头紧，怎么办呢？跟媳妇儿说，媳妇儿姓张，张姑娘，这俩人岁数都不是很大啊，跟张姑娘说，我说你这个要不然帮忙给我拆这2万块钱吧。嘿，张姑娘说：“你是丈夫，你顶门立户啊，你是户主啊，怎么让我？哎呀，我这不是忙吗？我要有功夫，2万、20万的都手拿把掐都没问题，张嘴就来。他不是忙，他没时间。你快点，快弄，你快点去想辙。”张姑娘说：“那我有什么辙？哎呀，没让你找别的地方去，你这不是有亲戚吗？有亲戚在这儿吗？你妹妹。”跟你妹妹先借2万，回头还不得了嘛呀。哦，行吧。赶到这个老何扭脸出门，这张姑娘一合计，没按着丈夫要求的去做啊，没借钱啊，不是借了，但是没跟他妹妹借，跟谁借了呢？跟他的那个微友借去了。什么您呢？微信上的朋友啊，简称微友。就是微信里不有那朋友圈吗？互相加着玩啊，其实他不认识这人，但是加了之后那么一聊天，一来二去就熟了。哎呀，妹妹你长得好漂亮，哎呀，你看看这位大哥怎么着，俩人好上了，言语之间有很多暧昧的言辞。哦，搞这个呢啊。那么那男的，那个男的不是旁人，就是咱们这故事一开始说的那位被绑架的胡员外，老胡啊，跟他是就等于是老何的媳妇跟这老胡俩人狗搭上了。哎呀，这个张姑娘就跟这个老胡说，你这做买卖的，借我点钱呗。那这不叫事儿，但是我也不能白啊，我明白。嗨，你看看咱们俩这个得，俩人一拍即合，找了一酒店过了一宿，讲话叫什么一夜夫妻啊。次日天明，老胡起来洗漱完毕，准备出门，随手啪扔给这张姑娘一张银行卡，拿走取钱去，密码都告诉你了，踏实没问题啊，以后有什么需要尽管来找我。俩人就分开了。等到张姑娘到银行把这卡往里一插要取钱，再一看坏了，这卡呀密码是错的，根本就取不出来。再回那酒店，老胡早都走了，上微信一看，哇，自个儿被这姓胡的给拉了黑了，这才明白，哎呀，让人家给骗了，他占了我的便宜不说，你看他还不给我钱，恨的呀，觉得哑巴亏呀，算是吃上了，不好意思跟丈夫说呀，跟家里人说，一来二去呢，这个事儿呢就 转弯抹角的就传到了这个老何的耳朵里头。嘿，老何气坏了，行啊，我说啊，你这姓胡的，你太不够意思了，是吧？虽然来说咱俩人远日无冤，近日无仇，而且素不相识，但是此仇不报非君子，其实也不算什么君子。对呀、啊，这事儿里外里他没一样是君子所为啊，可说呢。哎呀，老何于是乎找了几个哥们儿，就设计了这么一个局啊。先是呢，用微信搞的这姓胡的，说你不是好美色好鱼色吗？哎，又有大姑娘送上门来了，来吧，你在杭州到我们东阳来耍一耍吧，把他给搞的来。然后呢，也不打哪儿找俩女的酒桌上陪着他，这样的话呢，把他给稳住。叫了几个啊身边的哥们朋友过来之后，把这姓胡的摁住给绑票了。哎，所有的做法都不合法，都不合规矩，都不合道德人伦呐、啊！哎呀，哪有这个事儿啊，是不是您说啊？结果你看叫了警察，对啊，叫了警察他进了班房啊。怎么叫进了班房？你看看哦，对了，这老何他们，不是老何已经进去了，还有一个呢啊，尔康也进去了。尔康小燕子呢？不，嗨，跟那不是那个尔康，那哪个尔康啊？嗨，这就说啊，这人是化名，咱们姑且称之为尔康啊。微信上头人称阿康，这也是前不久的事情。事情发生在湖南益阳，就说啊，这阿康啊是个江苏人，岁数也不大，30多吧，专门骗未婚离婚的女子，特别是离过婚的30来岁的有点经济实力的，往往就被这骗子就给瞄上了。他行骗的手法其实特别的拙劣，但是呢往往就有那个妇女缺乏法治观念安全意识，就容易上当受骗呢。是，你看其中有一姑娘离婚了，学车的时候认识这阿康啊，尔康啊，尔康跟这个姑娘说，你看看啊，这个是这样的，我媳妇儿啊带着孩子在美国生活，哎呀两地分居时间太长了，是吧，我们是打算离婚的，你看我跟你交往啊，你看咱俩人眉来眼去的是那么个意思。哟，你看你怎么瞎说，你看你这你不用瞒着我呀，是吧，你的眼睛告诉了我的一切呀啊，反正我就说啊，我是一个负责任的人啊，你看我现在有70，那我当然我得离你大老远的啊、哎、但是说呢，将来我们俩要真好了，我跟我媳妇儿一定离婚，我们俩本来就要离，是不是啊？啊，这样的话，咱俩一块儿搭帮过日子，共同开创咱们的幸福生活嘛，是不是啊？啊，你放心吧，我给你个名分，啊，给你个房，给你个车，这都不叫事儿，是吧？哎呦，把姑娘哄得跟什么似的，和哄得跟朵花似的，高兴啊，找着幸福了。谁成想，没过几天啊，这尔康来了，借钱。哎呀，真是，我这个像这类的骗局啊，我说过不止一起了，都是特别拙劣的啊，都是很科技含量很低的骗术，都是差不多啊，觉得这个是俩人处的热乎了，就开始借钱。尔康也这套，跟着姑娘借钱，这而且是理由是千奇百怪啊，借2万块钱干嘛呀？我一哥们进去了，进哪儿去了？进公安局了。进公安局关咱俩什么事？哎呀兄弟嘛，这他这个抓了之后，他保释金呐、啊、需要垫付啊，就这个一来二去的借了不少钱。但是借了钱之后呢，姑娘还真是多了个心眼儿，心的话说这人怎么不靠谱啊，说你到底是离婚没有？我离婚了，你看看离婚证都有啊。啊，真离婚了？什么呀，那离婚证啊，嘿嘿，事后查明是伪造的，为了行骗竟然还挖空心思处心积虑的去伪造了一张离婚证，嘿嘿，够可以的啊，脏心眼子。所以说嘛，还有那个事儿呢，哎呀也是这尔康干的坏事啊，干坏事。什么事儿啊？跟一姑娘俩人是打牌认识的，小区那个棋牌室里面认识的，一见如故。其实当时啊这姑娘还没离婚呢，但确实跟丈夫关系不好啊，跟这尔康好上了。好了之后不光那个，还怀了这尔康的孩子，没过多久还给生下来了，还是一对双胞胎双伴男孩。 啊，但是呢，直到现在孩子没上成户口。那当然了，他上不成啊。直到别的姑娘到公安局把这尔康给告了，警察调查这个事情，找到这姑娘，这姑娘才算如梦方醒。哎呀，原来我让人家给骗了。嘿，不多聊了，感谢各位收听，接着来关注接下来北京新闻广播其他的精彩节目吧。 见了人祝你很平常，你我常走在同一条街巷， 这生活因你淡妆轻笑，这孤独因你浓墨飞扬。 千万人中你很平常，你是我的邻里街坊， 你的智慧闪耀着幸福之光，你的爱心传递着每个希望。 北京榜样， 新闻广播公益时间。